许躺在他上面就不翻正。天天都是如此匆匆忙忙，超市出售着喜悦也有失望，今夜我想放纵 和你一起分享我。

会泪流。

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怀念，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寸断，苦望不尽世事孤单恋，早就明白可我心又不甘，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，永远到底有多远，我们会不会变成神仙，我拼命的追学着去飞，又怎能追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，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寸断，苦望不尽世事无辜到脸，早就明白可我心不甘，只想找闭上双眼，世界